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两位嘉宾呢，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邹志俊和他的妈妈。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志俊先来和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邹志俊。 欢迎志俊。那也有请志俊妈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志俊妈妈。 欢迎二位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今天呢想听志俊和大家去分享啊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不过首先呢，我们还是得先了解一下志俊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项目的，之后才会有这些和冰球发生的各种有趣难忘的回忆啊。那我们谁来讲，志俊还是妈妈？啊，志俊派代表是妈妈来讲。 往前说呢，我原来是也是运动员 哦。 对，我妈妈原来是练花样滑冰的 哦， 然后接触到这项运动，因为原来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项运动的。 那您指的这项运动是指特别喜欢花样滑冰呢，还是说喜欢冰球，还是说喜欢就是冰雪运动呢？ 冰雪运动 啊，就是对它是有一份情节在里头的。 对 啊。 孩子接触到这项运动主要是妈妈喜欢，然后后来他自己也是对这项运动也是情有独钟吧。 您是从大概什么时候感觉到他对这项运动哎有兴趣？ 主要也是家里头这个氛围的影响 哦。 还有孩子在原来的时候身体也不太好 哦， 然后受妈妈的影响吧， 嗯， 然后让他接触到这项运动， 嗯， 然后冰球，主要是有助于他这个呼吸道，他原来是原来那个身体不太好，有助于他这呼吸道的那个恢复， 哦， 还有增强他抵抗力 啊， 哦，然后家里就全部支持他说去练这项运动。 啊， 原来我是想让他走花样的。 对呀，啊，我也想嘛，咱们家有这个浓厚的花样基础在里头。怎么最后就走上了冰球的道路？ 爸爸说冰球有男子汉的气概吧。 啊，感觉好像更适合男孩嘛。 对 啊，所以最后大家这个思想统一了，然后我们就决定让志俊学冰球。当然可能是不是也因为有志俊自己对于冰球可能更喜欢的一个原因在里头。 对 啊， 这个就你自己说吧，我觉得。 志俊呢，你跟我们说一说呗。这是妈妈刚才从他们大人的角度啊做的一个介绍，但是对于冰球喜欢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肯定还是得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你还有印象吗？自己大概什么时候就接触到了这个冰球这个项目呢？ 在2014年的时候是，就是好像我和我妈开车的时候路过一个大棚子，然后我妈跟我说那是冰场。我妈进去带我介绍她以前的老师 哦。 然后近期的话，从小时候原本是开始跟我妈妈的老师练花样的，然后我就感觉越练越好玩。 好玩的点是什么呢？ 就 觉得 我们蹬一步的话，就会感觉你就会蹬得很远，就你蹬了一小步，就会感觉蹬得很远， 就会滑出去很远嘛。 对，所以当时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那时候其实还只是算在冰上滑行， 有初期。 对，那时候算是学花样了吗？还是说没有给自己确定一个方向呢？ 还没有给自己确定，就、 嗯、当时只是先试一下。 啊、 嗯，那后来怎么就转到冰球那个方向了呢？ 然后我妈妈觉得，就我滑的太硬邦了，她就太硬了、 嗯， 然后就改成冰球了。 啊、嗯、啊！你自己当时改成冰球，你当时也是很想往冰球方向去改吗？ 啊，对。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梦想是进国穿国旗的衣服的国家队 啊、哦，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梦想了 啊。 那当时是不是也会有，就是看到冰球场那边小伙伴他们的这个人比较多，比花样的这边人多啊，感觉会更热闹一点，是不是？ 是。 还有就是他们的那个服装有没有吸引到你？因为我当时听到有一些小朋友啊，他们在讲为什么接触冰球的时候，会觉得，哎，冰球他们的那个衣服特别有意思，穿起来感觉好像就像变形金刚一样 啊。对， 后来也加入到冰球了，再加上爸爸妈妈也有这个想法，觉得男孩更适合打冰球，所以就让你去学了啊。那、 嗯、 你去学冰球之后，你自己感觉它和你先开始接触花样的时候会有区别吗？ 有区别。 嗯，什么区别？ 就像花样的话，就是他们滑的都是比较美丽的、 嗯、 而我们冰球的话，我原本也觉得滑，我刚开始滑花样会是比较美丽，然后改成冰球的话就 男子汉一点、 嗯、就更激烈。 哎，对，更激烈。这是志俊的一个感觉。那妈妈您的感觉呢？您觉得冰球和花样这二者，可能我们大家从这个没有接触的角度当然也能够看出一些区别啊，就是一个可能更血性一些，更man 一些，一个可能更柔美一些、 嗯、 那从您的角度、嗯、您的感觉呢？ 花样的话更有欣赏性，我觉得是、 啊、是的。 然后冰球的话对孩子来说受益的地方我觉得会更多，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 嗯、 他受益的地方会更多一些。 对， 嗯，不管从协调性啊还是从配合呀团队呀这些的，嗯，他受益的东西会更多一些，我觉得是、 嗯，那也就是说它还有一个集体性运动的特点在里面啊。 对， 所以给孩子能够带来的这种影响可能要比个人性的运动项目 对, 啊更强一些啊，感觉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更多嘛啊。 对， 那接触到冰球之后啊，你对于冰球的这个喜爱的程度是不是就越来越喜欢？否则我觉得也不能坚持到现在嘛、 啊、 是不是志俊？ 是。 为什么呢？这么喜欢这个项目，喜欢它的点是什么？是觉得在场上速度很快呢，还是觉得进球特别爽呢？ 你说的都有，就是、 嗯、 如果看速度的话，速度是就滑起来不是后面就感觉有风 啊、 嗯，就滑起来就特别凉快， 所以就觉得特别爽嘛。 啊、嗯，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过觉得打冰球特别枯燥的时候？因为那是什么时候啊？ 例如上小课的话，一对一嘛。 嗯， 就是我们上小课一对一的话，有时候是会练静蹲。 对呀、啊，那时候觉得枯燥怎么办呢？有没有过想放弃的时候？ 有。 嗯，那怎么又坚持下来了呢？ 因为妈妈说了几句鼓励的话。 啊，还是很听妈妈的话的啊。妈妈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志俊这一段经历，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接触不管是运动也好还是说一些兴趣爱好也好啊、 嗯、 都有这种所谓的枯燥期，或者说叫这个瓶颈期啊，不管是说成绩上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又或者说是太过于单一性的打基本功的这种练习会让孩子觉得很枯燥。那当时您是怎么鼓励志俊的？有拿自己做运动员的这些经历去跟他讲一讲吗？ 有。 嗯， 其实我是很专注基本功这一方面的，因为如果从专业的上来说的话，嗯，任何一个行业就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都从基本功必须得打牢，这个是我非常关注，包括到他学到现在六年了， 嗯 嗯、每一年他都是在重复基本功这个工作。我很少让他参加很多比赛呀、 嗯、 或者就是配合，就是因为在他这个年龄段，我自己个人觉得我是更专注基本功这种、 哦、 还没有达到，因为冰球在 在小年龄段的范围是、嗯、是看不出来，有没有天赋这个方面的、 嗯， 所以他的基本功还是走的比较多，比较枯燥。对他来说， 嗯， 相对于其他孩子来说，可能比赛比较多，欢乐比较多，还就是家长注重的更多的是孩子兴趣， 嗯， 但是我注重的更多是他、嗯、这个年龄段他学习，就是他 有没有掌握到他该具备的一些 技能， 对 对，所以他比一般的孩子，我觉得是就是经历的那些。因为他专校都是专业的嘛，他经历的可能更、 嗯、 就更枯燥一些。 那其实我觉得听您刚才这个介绍，就感觉志俊相较于其他的孩子来说，他要经历的这种枯燥期 更 也会更长或者更多。 嗯、对 啊、嗯，我看起来好像志俊倒没太受到这个枯燥期给他带来多大的影响，是不是？志俊，你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 啊、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态倒还是不错的。但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是非常能理解、 嗯， 就是希望他能够在这项运动当中是把基础打牢的。 对 啊，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基本功的话，那以后你慢慢大了，你不管是参加比赛也好，或者说你还有更好的一些机会去展示的时候，但是你的基本功不牢，就很有可能啊，让你比如说是错失机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再严重一些，有可能还会受伤。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您也是因为有自己当运动员的一些经历吧，所以可能从这方面的体会会更深一些，所以希望志俊能够把这个基本功打牢嘛。那刚才我听志俊讲的时候，他倒是云淡风轻的说，哎呀，妈妈就是在场边鼓励我几句，然后自己就能坚持下来。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不容易，别说是孩子了，从大人的角度我们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大了自己想去学个什么东西啊、 嗯、 那也得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去打个基本功，可是都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但是听志俊刚才这个讲起来啊，他倒还是蛮轻松能面对他的。您当时是怎么去鼓励他，或者说用自己的一个经历去鼓励他是吗？ 就会告诉他在场上哪些做的不足吧， 嗯， 然后多分析一些赛场上的 自己的表现啊， 表现和经验，就之前会每场比赛下来都会告诉他， 嗯 嗯，这点哪些做的不足，我们需要在哪些基本功上多下点功夫， 嗯， 然后他自己也能感受到，因为他知道妈妈讲的这些东西，嗯、他按照妈妈做了，他在下一场比赛他都收获到了，嗯、改变一点点进步，他自己能有个自己的改变，他自己能发现， 嗯， 所以他就慢慢慢慢一点点，他自己也知道。虽然很枯燥、 嗯、 但是也有收获，每一场比赛我都是在进步的状态下走下去的、 嗯 嗯、虽然说成绩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他自己跟自己比的话，他每一场他都有能看到，他每一场都是在进步的， 嗯， 对。然后现在稍微大一点了、 嗯、 可能就讲配合会多一点吧， 对对。 然后他自己也得慢慢适应，因为这也有个过程，但 是 基本功还是不能丢。 嗯， 我觉得家长能做好的就是帮他把基本功打牢、 嗯、 接下来可打球的这个兴趣和爱好完全是看他自己。 对，就是给他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方向嘛。 对， 引导方向正了的话他才能往参天大树上去长，要是歪了的话可能就成了一个歪脖树了吧。 对 对，所以从您的这个角度，我觉得真的也是给他在从小就要去培养一个对于基本功非常重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个的确也是我们有时候在学习很多的项目过程当中啊，大家有时候会这个操之过急啊，希望能够看到孩子的身上很快就能有一些变化或者说是收获，那可能就忽略了这一段。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沉下心来啊，去让孩子在这个项目当中他能够把这个基本功打牢，这样的话才能有后面的这些收获。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志俊的枯燥期相较于其他的孩子来说会稍微多一些长一些，但是刚才我也说到了志俊的这个心态一直不错。那志俊，你有没有哪场比赛或者说是哪一场训练让你印象特别深，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去讲一讲呢？ 有， 嗯， 2018年的迎春杯，我代表北外附校与中关村三小的那场比赛，也是我们的迎春杯的总决赛 啊、哦。那场比赛让你印象很深啊？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开头是被他们领先了一分嘛。 嗯，然后呢？ 然后在最后一节的剩了两分钟， 我进下了关键的一球。 嗯，那也就是说那时候就已经把比分扳平了。 扳平了，对。嗯、然后我觉得我进的宝贵一球能为学校拿下这宝贵的金牌。 扳平了之后你们又发生了一个反超，看来是。 啊，对。 啊， 那反超的话就是我们利用拖延时间的方法。 嗯。 然后就开始罚点球。 嗯。 然后我们点球罚进了一颗。 嗯。 然后我们就赢了。 啊，代表你们学校赢得了这场比赛啊。 啊，这也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金牌。 哇，那难怪让你印象这么深呢啊，自己在场上的表现又那么好，所以肯定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那妈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志俊自己在讲那场比赛的时候都是充满着骄傲的小表情啊。那妈妈您对于志俊那场比赛的表现能不能跟我们去回忆一下？ 中关村三小的那场比赛确实是我也自己也很激动、 嗯、 就当家长的心态和孩子可能在场上又不太一样了、 嗯、 在比分咬那么紧的情况下，就是说看到自己的孩子就在门前，应该那场球当时都不太被看好，因为中关村是连续多年那个 强 手、 嗯、强 对强队的，然后在那场比赛竞技体育的魅力吧，我觉得就是不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他都 对 那场比赛他发挥的确实我觉得是可能也是超常发挥了吧超常发挥了。嗯，门前的那一颗球因为他那时候面临段学校的比赛都是小打大 哦， 然后他是一年级 哇， 然后打的是三年级的孩子 哇， 然后大家都没有看好嘛，都没有太大的希望说嗯这场球能赢下来、 嗯、 但是在最关键的最后两分钟的时候他在门前捅了一颗球进去当时就全场都沸腾了 对呀、啊、就是咱们学校就又有希望了嘛 对，就把这个比分给追平了，当时教练老师那个学校的领导啊都很激动， 嗯， 孩子就是下来了我也看着他了，确实就是他进球了那一刻自己可能也都有点懵了下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很激动就也流眼泪了、 嗯、 那时候 我觉得肯定会有那种感觉啊、 嗯、 真的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在场上能进球、嗯、但是那种和他一样感同身受的感觉绝对是一样的嘛， 因为嗯没有就是比赛悬殊很大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抱有希望，然后就是在反超或者说在追平的这个情况下、 嗯、 就给我们的惊喜也比较大吧， 对， 这个就是他的魅力吧，我觉得 对 竞技体育的魅力 是，当然也让志俊在那个比赛当中、嗯、他的确也是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成就感，我觉得 嗯, 嗯， 同样的也让他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可能就更足了啊，因为在比赛过程当中你享受到的这种运动给你带来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感觉可能就不一样，虽然刚才我们说到嘛，就是志俊在平时的这个训练当中有过这些枯燥感呀，或者说是也有过可能一些想放弃的时候，但是因为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不断享受到的这种有进球的快乐，然后有和队友一起互相配合的这种快乐，那我觉得就肯定会让他对于这项运动的这种热情度一直延续下来嘛，所以直到现在刚才听志俊在讲的时候啊，我觉得他都是对这项运动是充满着热情的，而且自己回忆起来曾经参加的这些比赛也都是觉得非常骄傲的嘛。那当然刚才我们听就是志俊讲到啊，他印象特别深的或者说难忘的这么一场比赛，那您跟他难忘的点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您有没有哪场是让自己觉得印象非常深刻，他表现的让您觉得很不错的比赛，或者说是他对待冰球的这种态度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很深的？ 嗯，六岁的时候有一场比赛吧、 嗯、 他那时候是代表俱乐部， 嗯， 他就是也是俱乐部的队长 哦， 然后北京市的联赛有一场也很关键的，基本上是就是那场比赛拿下来的话成绩在前三应该是没问题 啊、哦、 但是那场比赛越到关键时候就感觉又突发的意外就比较多，发烧了 哦， 然后他又是队长， 嗯， 但是这个就是就我说实话让我家长是很难选择，因为你第一如果你不去的话这个队的成绩就是 对 很受影响， 嗯， 然后第二孩子确实是 都发烧了， 发烧了， 那身体肯定不舒服嘛。 对，不去的话， 也是对他自己，我觉得也是一个遗憾吧。 对， 因为你自己，因为自己的原因，可能没有给队伍贡献力量。 嗯， 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你自己怎么考虑的？” 陷入到两难抉择了啊。 嗯，我说你自己怎么考虑？他说要到赛场上给队友加油。那时候发着烧吧， 哦、 到场上， 嗯。 给队友加油，但是可能身为就是有点那种，那时候刚六岁，他自己有一种心有力不足那种感觉、 嗯、 就是看着自己的队友在下面被对方可能就是来回的这种进攻啊， 对对， 进球，他自己又是他自己就可能 对呀、啊、想上又没办法上， 然后在场上在本来是个加油的那种状态，后来他自己下去他说不行，他要换衣服要上去。 哇，天哪，那时候呀， 说后来他自己、哦、就是我自己，我说你自己真的可以吗？他说他就是看到自己的队友这个落后比分的情况下、 嗯、 然后 他觉得自己在底下坐不住了， 坐不住了， 对， 然后就下去，那就非得让我把衣服给他换上护具。 不过也真是多亏您带着呢，这要是我，我之前就先断了他的念想，我不带这些护具，只能让你在场边看。所以真的就换衣服去了， 换衣服去了。但是换上去了以后，他在下面喊，就是教练也看出来了， 嗯、 就是说，因为毕竟发着烧嘛， 对呀、 啊，状态不是特别好。 是的， 但是也让他上去了，可能上去就是站在他上面，就是帮他把他这个就是这个心结打。 对，也是让他像您说的把心结打开，同时也是给队友。 一种鼓励， 对， 嗯，虽然这场比赛输了吧， 嗯， 但是嗯，他自己的这种精神，嗯，还有家长的支持吧， 嗯、 我觉得就是不管他做什么选择，我觉得都应该支持他， 嗯， 虽然说自己平常也很积极的训练，但是没有在关键时候没有使上劲儿， 这谦虚了啊、嗯！我们都已经带病上场了，怎么叫没有使上劲儿呢、 嗯？ 还是使上了嘛啊、嗯！但是这场比赛给您留下的这个印象还是非常深的啊。 对，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对、 嗯、自己会想换衣服下去，就是 对 要上场。就是不管带着病要上场， 嗯、已经给志俊带来了这个他对于一件事情。认识上的一个影响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要这是我认定的事情，我一定就要排除万难，我也想去完成它， 有责任和担当。 对对，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在他小小年纪啊，你说这个六岁我们还都觉得他是小玩闹呢，但是对于志俊来说他就已经有了这种责任感了嘛。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早啊， 哎，早 啊。B， 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六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公众号。 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邹志俊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志俊，对于妈妈刚才说的这场比赛，你自己还有印象吗？ 我只记得那一场的时候我发烧了，发烧的时候就是去冰场的时候，好像就比赛已经进行到第二节了。然后我只记得那时候我只换完衣服的时候就已经快到第三节了，然后认为时间嘛，然后好像教练就让我上了一次，然后就下来了。 其实刚才从您的这个角度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也能听到他给志俊带来的这个影响，的确他是多方面的，从身到心的啊。比如说从身体上的，我们最早觉得志俊当时身体的确是抵抗力可能并不是很强，所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想让他去接触冰上的这个项目，让他去锻炼锻炼。到目前为止您感觉到给志俊带来的这个身体体质上的这个改变大不大？ 非常大。 嗯， 基本上生病很少了，现在我觉得他变得更独立吧。从身体上健康上应该都是没有问题了。更独立一点， 就是性格上带来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多元化一些。 对， 比如说您说的更独立啊，更有责任感啊， 嗯， 这都应该已经从他在训练当中，从比赛当中逐渐的体现出来了啊。 嗯， 比如说像责任感这个，其实我觉得刚才您介绍到的这场比赛反应的其实还是蛮明显的，而且再加上志俊，您刚才还提到一点，他又是队长，可能当队长又会让他身上无形当中又多了一层责任感嘛。啊，就是你是这个队伍当中的一个小小的 leader， 领导大家的，然后同时也是大家和教练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锻炼到他的一些沟通能力啊，与人交往的能力，是不是？ 对， 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他和他的这些队友们这种感情啊，也是这个冰球一个集体性项目最大的一个特点嘛。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互相陪伴互相鼓励，这个应该也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吧。 最大的收获， 嗯， 从妈妈这边来说的话就是友谊吧。妈妈也收获了很多友谊。 对， 因为大多数的妈妈们生活空间就变得很狭小嘛。 嗯， 如果有了孩子以后就是往往就是工作跟家庭 对 两点一线，然后就冰球给妈妈们提供了就很好的社交渠道。 是的， 因为你每周训练都有3-4次见面的机会， 嗯， 然后每周都见面，友谊就结下了很深了。 对，他们有自己的圈子，我们妈妈也有自己的圈子。 对，还有陪伴吧。收获的，跟孩子共同成长的经历是非常难忘的。 其实我觉得您提到的这个陪伴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冰球的原因吧，经常我们是要在可能北京不同的这些冰场上去穿梭的，所以我们是有很多的时间和孩子共处，比如说在车上跟他一起去交流你今天在学校的表现也好啊，或者说你打冰球的一些收获呀，又或者说你打完比赛之后你今天的一些感受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的这种陪伴和分享，可能相较于其他的孩子和家长来说会更多一些。 对，然后越长大了越独立嘛，小的时候就是这种陪伴就会显得更加珍贵一点吧。 会的，会的。我之前也听到过一些大了的已经学习冰球很多年的这些 比志俊他们大很多的小哥哥们，他们讲，因为现在那些孩子们可能有的已经上高中啊， 嗯、 或者说是已经考大学，嗯、他们的家长就提到过这段曾经陪伴孩子一起的这个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不管是孩子来说，还是家长来说，都会觉得非常难忘。因为的确到那个年纪的话，他们连训练都是自己就直接去了，家长根本连去看的机会可能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回想起来就会觉得这段时间跟他们一起的这种，应该就像您提到的，有点像是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 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啊。也可以说是我们会有更强烈的这种感觉，去发掘孩子一点一点的这种变化。那您在车上一般会跟志俊去分享什么呢？志俊先来说。 就是我妈妈会问今天上学，你都这节课你上学学到什么东西 啊？今天一天在学校都干什么了，对不对？ 嗯，对。然后上完冰球课的时候， 嗯， 他就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就会问你收获在哪里，还有你知道哪里自己的缺点在哪吗？ 嗯，带你做一个每一场比赛或者每次训练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啊。 对， 你觉得这种总结有没有用？ 有 啊。有用在哪儿？ 就是你如果你这次犯了这个错，你下一次你就会感觉这个错就已经没有了 啊，你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让自己避免再发生了。 对 啊。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是带着脑子去学习，带着脑子去训练，带着脑子去干任何事情了啊。 对， 就有时候家长说孩子的时候经常听到，你这件事情有没有带脑子吗？当然这是开玩笑的，但的确是能够感觉到，如果你去用心去做的话，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是有收获的，也不会反复的不停的去犯一些早就应该避免的错误。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您更多的想让志俊通过在冰球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去进行的这种积累吧。 嗯，对对。 那刚才这是志俊说的啊，那从您的角度回忆一下，一般都会和他去分享哪些东西呢？ 基本上每一场比赛下来的话都会跟他做一个总结，就是在这场比赛里哪些做的不足啊，或者说该注意的一些东西。 您也会很直接的指出他今天的一些表现上的问题？ 对， 还是说让他自己来说？ 他自己下来，他其实每场比赛他自己心里都很有数的、 哦、 他自己这场表现的好还是不好他自己都知道，但是他不是特别善于那种我就是跟妈妈来分析一下我这场 必须得把他这个话得勾出来 啊、嗯、对我先点一下然后我们俩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啊、 基本上都是每场比赛下来都会有个总结吧哪怕很多场比赛，因为他我们主要在基本功，所以很多场比赛成绩不是特别理想所以给他的鼓励可能会更多一点就知道你这一点下这一点你虽然输了，但是你自己跟自己比，每一场的进步点在哪里，妈妈会告诉你。然后他自己跟自己比吧，每一场都有点那个都成长，告诉他进步在哪里。 对，他自己也会能逐渐感受到 对自己 这些变化嘛。 对对。 当然，我觉得您还是谦虚了啊，说这个志俊的这个成绩不理想，不理想，我们也加入到了咱们海淀区冰球队嘛。我们知道海淀区冰球队的这个队员们还都是非常优秀的，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所以志俊的确还是因为他有足够优异的表现才能够成为我们这个队伍当中的一员嘛。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加入到海淀区冰球队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海淀区是比较出名的教育大区吧然后包括冰球在内的青少年冰雪运动海淀区发展也是比较领先的地位 我们也很重视啊。 对，然后海淀区的这个汇聚了同年段的优秀选手吧，他自己能代表海淀参赛心里也是一种荣耀，对于孩子来说吧。 其实我觉得加入到这个队伍来说也是对咱们这么像您说的六年的啊学习冰球经历的这么一种肯定吧，我觉得而且再加上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在这个队伍当中，因为都是一些很优秀的孩子嘛，可能他们是不同俱乐部的不同学校的，甚至他们以前可能在场上还碰到过，然后一起加入到这个区队的时候呢又变成了队友，其实这个感觉也会挺有意思的啊。 对，就是经常性的，就是上一场比赛是对手，下一场就是又是队友，开始打配合了。 嗯，所以再次扩大了我们的一个交际圈嘛，啊，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妈妈也好，同样的嘛。 对， 那志俊，你们区队现在有一起训练过吗？ 有 啊，有一起训练过。你感觉你们区队这些小伙伴大家一起训练的时候，这个水平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大家 对。因为他们就是都是受过专业的训练的队员嘛， 啊，那 然后打起来就会感觉不像普通的那种队员。 那刚才我们也说，志俊平时有俱乐部的这个训练，然后还有就是校队的训练，以及我们海淀区队的训练啊。那平时的这个训练强度大不大呀？ 嗯，一周的训练基本都是在保持在5到6次吧。 嗯， 一三五。是俱乐部的，六日是海淀区队和校队的比赛，就是这个就是平常训练基本是固定的，然后再加上节假日的话基本都是在7-8次左右吧，双边的频率。 对，那志俊现在开学之后要上4年级了啊，那对于志俊来说学习和打冰球的这个时间的调配您觉得他处理的怎么样呢？ 就越大越感觉时间都越不够用了， 真的会啊。 对， 嗯， 然后慢慢的学业还是为主吧， 嗯， 慢慢的他在这个冰球上，时间会可能打球没有像原来那么多， 就频次那么高嘛。 对，我们也会慢慢来协调他这个训练和学习的时间吧。 嗯， 对。 那目前来看，您觉得他自己在有效利用时间这方面，自己做的怎么样呢？ 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挺感谢老师的，因为他也知道他训练平常很大，基本上回去晚上都是11点左右才能上床睡觉，那时候别人可能早就已经上床了。 对呀， 嗯，所以老师给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他在学校的时候基本课后老师都会带着他再把学习上的东西再抓一抓，然后假期训练比赛结束基本都是在比赛中度过的，他的假期所有的假期都是在比赛中度过的，作业都是路上完成，都是在路上，一直在路上。 对，所以我们也习惯了啊。 对，就习，真的是习惯了。 嗯， 所以突然间说怎么协调，我觉得都是挤出来的，时间真的都是自己挤出来的。 那志俊跟我们说一说，你自己觉得 你这两个时间协调怎么样？ 那就是要是比起来的话，是学习先把学习放在第一步嘛。 嗯，那你平时在学校就是会把这些时间 放在学习上？ 哦，那大家都在玩的时候你又得学习，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郁闷吗？ 有。 但是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还是得坚持嘛，毕竟还有你自己热爱的冰球。 嗯， 所以就也是很快的就能把这个小小的这个郁闷给排解出去了啊。 啊，对。 那平时像刚才也提到了打冰球的这个频率还蛮高的，那你会觉得辛苦吗？ 不会。 不累呀，又得白天上学。 因为7-8次的话是正常的频率。 嗯。 要多的话就像一天就会有3场冰。 哇，一天3场冰。 对。 对呀，那这个光听起来我都觉得是很累的。那妈妈对于志俊一天3场冰这种时候会觉得辛苦吗？ 嗯，他喜欢我就觉得不辛苦。 嗯，就能够陪他坚持下来， 他能在场上发挥出他自己就像一个舞台吧，我觉得冰场每一场冰他发挥出来的不足或者说发挥得很好，我觉得我得跟他一起成长，真的。 不断的在跟他成长嘛。 对，吸收不足然后总结经验吧，因为每场比赛下来都是不一样的，每场的对手也不一样。然后他自己要发挥要做的会更多一点吧。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陪他一起成长还是像我们之前说的嘛，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事情。 对 于彼此来说，他在场上的这种收获是很重要的，而我们从他的这些收获当中看到孩子的变化， 对，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像刚才说的一天三场，从我们旁人的角度去听起来会觉得很辛苦很难熬，但是对于您来说好像这也就是一个很普通 很 对， 就是习惯了，就是就觉得很正常了现在。原来还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辛苦的，但是 六年了嘛，我觉得都下来了， 嗯， 就是很习惯，就习惯了。 嗯，那当然像刚才您说的啊，平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到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反正也是在训练呀，比赛啊，还有就是把学习的一些时间就这样在里面填充进来了啊。那他的这些队友们可能也都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大家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这更是一种常态了。你的队友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海淀区队的队友基本上，嗯，都是这种状态吧。 对，嗯， 然后俱乐部的队友 就是很少， 嗯，还是频率没有像我们这么高 啊。对，毕竟我们还有区队嘛。刚才您也提到了啊，这个慢慢的到大起来之后可能我们会进行一些调整，不过我很好奇的就是对于志俊未来参与这个冰球，我们是有没有给他去进行一些规划，或者说和他去探讨过未来的一些想法。虽然说志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过啊，我希望能够穿上代表国家队的这个国旗的衣服去场上打比赛，但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 嗯，其实从他接触冰球的时候，我也是一直这么给他灌输的。嗯，希望说有一天你能代表中国， 嗯， 来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比赛。 嗯， 就从小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在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家长首先不要放弃吧， 嗯， 我觉得我自己首先不要放弃。 嗯， 孩子应该就不会放弃。 嗯， 未来的话之前想过出国， 嗯， 就是输送到外面去，后来就这一两年疫情， 嗯， 变化考虑的也比较多， 嗯， 还是在国内吧， 嗯， 先把学业上先抓紧吧， 嗯， 我就是在未来的方向，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把学习先抓上，因为一二三落下太多了，之前是就是奔着专业走的， 哦， 想出国，所以他的频率非常高， 嗯， 基本上都在七八次一周，六七次，因为他幼儿园的时候没有特别系统的上。 嗯， 全部在冰上，基本上三年都是在冰上度过的。 哦，嗯，那真的是时间相较于其他的哪怕是打冰球的小伙伴都非常的多了。 对，他的幼儿园不是特别系统， 嗯， 三年都是在冰上度过了。 嗯， 但是现在大方向就是 会做一些调整， 考虑调整，还是以学业为主。 嗯 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吧。 对， 未来 那志俊呢？志俊，你自己的想法和最先开始刚才跟我们提到的啊，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身披国旗的这个服装，然后上场打比赛。现在这个想法有改变吗？ 没有 啊，依然在坚持啊，所以未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在里头啊，是不是？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发展。 嗯 嗯，其实今天也感觉到了，看志俊和妈妈来我们节目录制的时候，两个人穿的都是带着我们国旗的这个衣服， 对， 真的是感觉到就是您给志俊的这个培养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点滴的都会影响到他的嘛啊。那当然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已经真的可以说是离大家非常近了，我们每一天都在期盼着他的到来，而对于我们参与冰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 嗯， 不管是志俊也好还是您也好，其实我们都有这份情结在里头了。 对， 那我们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个期待，我相信肯定是要比其他的人会更强烈一些。 对 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志俊先来还是妈妈先来？ 我先来。 好呀。 作为一名冰球运动员，希望有机会能为祖国效力 啊， 期待中国奥运健儿谱写新篇章，取得佳绩。 嗯，这是你的一个期待啊。那妈妈呢？妈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原来是希望自己儿子能够有机会站上那个更高平台吧。 嗯，但是我们毕竟年纪在这儿摆着呢啊，我们还是， 原来我是很希望他能走，就是有机会能走这个专业的。 嗯， 就是因为大环境的情况下吧，我觉得坚持还是坚持， 嗯， 享受过程吧， 嗯， 就是目前是坚持享受过程。 嗯， 然后冬奥会的话就期待中国的运动员能够在冰雪方面上 嗯 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嗯， 因为毕竟也是冰雪运动刚开始。 嗯，对， 我希望能够就是在冰雪运动上中国能够拿到更多的金牌。 嗯，您这个不管是从冰球的角度啊还是从花样滑冰的角度， 只要是冰雪运动， 嗯， 我都希望它能取得更多好成绩吧。 对，也是可以通过